好，翻嚟啦，第三集嘅第二节啦。咁啊，今集有我哋继续讲呢个血案解封啊。今集嘅题目就系残酷消尸啊。继续有我荣少啊。 喂，仙人， 系我系 Albert。 系啦，咁啊，讲一讲今集啦。咁啊，我成日都觉得咧，香港嘅电影界咧，就喺当年咯，我谂八九十年代咧，就不乏好多咧拍戏嘅好材料嘅。因为太多呢啲咧，我哋叫做好大型嘅案件啊，当年发生。而呢啲案件咧，大部分咧都成为咗呢个电影嘅题材。 唔系太收得嘅就呢啲， 嗯， 反而你过后咗嚟拍好啲嘅，即 新鲜做， 太新鲜做唔系好得嘅啫。 系咪冇一个沉淀俾大家去了解件案件 咧？系啊，因为太多人讲，你仲即等于我系七十年代，我唔会睇嗰啲古惑仔片噶，要通街劈友有冇睇啫？呢度就打完嗰度打噶啦。你系而家为少啦，咁你就系播翻啲哇劈友，好似好新鲜。以前成日都有啊，一日睇到黑噶啦。 系啊，真人表演添啊， 系啊， 冇 NG 嘅， 唔系真嘅嗰啲真系， 冇 NG 道具嗰啲， 系啊， 唔系嗰啲坚嘅， 嗰啲坚劈嘅真系。 好啦，嗱咁第二单咧，我哋讲一讲咧，就系呢个1993年咧嘅大埔堡。保护花园嘅消失案，嗱有人讲叫诈尸案嘅，系啦，系油炸个炸，好，睇第一张图先。嗱呢一个咧就案发嗰个单位，你见到都好凌乱下嘅，因为当时咧，呢个死者同埋听闻啦，同埋呢个疑犯啦，都唔系疑犯啦，个凶手啦，就有个争执嘅喺入边， 系 翻翻嚟先。 哇！啲风水角度都麻麻，啲眼镜房， 眼镜房，啲风好咩？ 好嘅，系啊， 好嗱，咁样嘅，咁呢单嘢咧就系、是、其实牵涉嘅情节啊。比上一个更加之复杂，系啦，咁复杂嘅程度就系牵涉到个三角恋嘅， 冇错， 吓、嗯啊，你阿痴人讲一讲呢？ 呢个啊搞笑嘅，就通常咧、就呢一般嘅三角咧，就系、是、个大婆去。 佢欺压 欺压个二奶， 狐狸精 系你狐狸精，但呢个调转 系啦， 系个二奶要搞掂个大婆嘅。 但系其实咧，你都讲啱咗一半，因为点解咧？初头真系个大婆咧就断水，即系断粮嘅。 系啊， 佢其实个关系就好特殊嘅，要牵涉咗三个人嘅。第一个人咧就系个男人啦，嗰个叫做罗福成。嗱，我可以讲呢单铺头嘅。名俾大家听噶啦，即系当日咧叫做波仔记， 系冇咗噶啦。 波仔记嘅销量，咁佢哋咧本身喺大埔嗰度咧就开咗个大埔，好似唔知边个街市嗰度咧就开咗间铺头，就几好生意嘅。 保护到 系啦，呢个分店嚟嘅，保护嗰个应该分店嚟嘅。第一间应该就喺唔知咩大埔墟嗰边嘅，系啊，一个旧墟定唔知乜嘢嘅，系、一个街市度开第一间先嘅。咁当日咧就另外一个咧，佢两公婆啦，罗福成个太太啦，就系阿钟彩娟阿娟啦。咁佢哋结咗婚啦，81年结咗婚之后咧，就两公婆咁就生咗啲小朋友之后咧，就有个女嘅。咁跟住佢哋就好恩爱咁样去，即系 建立经营啦， 经营啦，系啦。咁 即系夫妻档。 系啦，而阿成啦，叫阿成啦，阿成去就整咗一手捻手嘅 少男 嘅，因为点解咧？佢本身咧，佢太太咧，阿娟咧，亦系一个好叫做好识去做生意，喺个街市度咧叫做 经营有道， 街市女王， 嗯， 即系话可能个样貌又娟好啦， 嗯， 加上个人啊。对啲客又叫做好好啦，咁变咗咧，佢哋又价廉物美咧，就好出名嘅，卖到成行成市嘅。咁后啦，好啦，后来咧喺89年嗰度就加入咗第三个人出现啦。呢、个就系阿钱燕河。咁呢个就其实比阿成啊大13年嘅。咁但系呢个钱燕河咧就都系好识做生意啊，都系讲嘢都好叻嘅。咁亦系做过烧腊嘅，咁就帮佢哋手。咁初嘅时候咧。就冇人知道咧，佢哋發生咩事啊！啱啱有個伙計幫手啦，咁樣嘅。咁咧，阿成就同阿娟講啦，即系同個太太講啦，就話：哦，呢個我親戚嚟嘅幫手。但其實咧，呢個阿錢以河咧，同阿成係有曖昧關係嘅。 好似係搞埋咗先至話佢係親戚，就入嚟幫手做喺鐵鋪頭裏邊搞埋嘢嘅。 係啦，刪咗集之後喺間鋪頭邊搞嘢。 係 啦，係啦。咁但係咧，就呢件事就阿娟就蒙在鼓裏嘅。咁後來咧，佢就生意好啦，就開分店，而個分店咧就俾。就係俾錢燕河打你啦。咁呢件事嘅導火線就係在於咧，其實聽聞啊，嗱呢個有兩個版本嘅，嗱我唔知邊個版本真，邊個假，大家都可以聽下啦。咁版本一咧就話錢燕河就聲稱自己 帮阿成生咗个仔，而嗰个仔咧就 系 手抱咁大都有 B B 啦咁样嘅，但系咧就呢件事后来咧就不了了之嘅。 嗯， 我睇其他报道咧就唔多去跟进呢件事， 即系坚嘅程度都唔系好坚嘅。 我觉得就唔好坚，因为阵间会俾大家知道咧有原因嘅。咁、第二样嘢咧就系、是、咧就啊呢、這个啊。钟彩娟阿娟咧就啊，即系后太太啦吓，阿成个太太啦，就后来知道咗佢哋搞埋一齐嘅，但已经系讲紧开咗分店之后嘅事啦。 系 咁喺分店之后嘅事咧，佢知道之后咧就唔帮呢个铺头交租，就直情系将佢谂住 踢翻租啦， 系啦，踢阿钱义河走嘅。但系钱义河咧同阿娟嘅相处咧，其实都唔差喎。 嗯，初初唔差噶。 系啊，直情咧嗱呢件事真系有点而系觉得。 离奇嘅有啲 好戏剧， 系 嗱，你两个都接触电影咧，你即个剧本，我谂你都写唔出呢啲嘢嘅，就 系、 是、咧， 冇人信啊， 系 咪写第一剧本系冇人信嘅呢啲？ 阿娟曾经成日同阿成咧有啲口角啊，嗌交嘅， 系 结果咧系钱义河咧拉翻佢哋两个埋一齐， 嗯， 呢、這个啦，第一啦，第二样嘢咧，阿娟咧个胃有事唔舒服，但系钱义河咧系。炖啲饭俾佢食嘅，唔系煲啊，炖啲饭，即系啲淋啲嘅饭咧，就俾阿娟食嘅。 等佢冇食埋个胃。 冇错啦，即系呢啲事件，我谂我成日都觉得真实嘅人世间咧，比起你哋做编剧啊，或者系做一啲戏剧咧，咁就离奇。 但系有一样嘢咧，就令到阿娟咧、对阿钱建河嘅警惕低啲嘅，因为佢比佢个老公大啊嘛年纪。 但十三年、 啊。但系十几年，佢谂住佢老公啊冇风湿，应该唔会。 最终都会拣翻我嘅。 系啦，即系 咩意思？ 即系佢一早已经觉得系冇可能啦，但系十几年。 我赢硬，我赢硬你啦，让你半臂都赢啊！咁样 呢个都系嘅。即係佢可能一早已經唔相信，我老公點會中意我？但係佢咁多啊，咪當佢細佬，咪當佢家姐咁啊死啦！嗰、那個 有啲戀慕情意結啊！ 點知佢有戀慕情意結嘅咁啊死！ 或者有啲戀路人癖咧會唔會？ 但係即係呢個女人都唔簡單喎，得十幾年喎、 啊，唔簡單唔簡單，係啦。咁、好啦，咁啊，跟住我哋講埋個案情啦。咁其實嗰個案發咧就係喺呢個1993年7月5日，7月5日嘅時候咧發生呢件事咧係。嗱，件事咧又有兩個版本嘅，不過我講我覺得最合理嘅版本啦，就係咧其實嗱，聽住啊，留心聽啊，阿錢燕河攜同佢10岁嘅孫女，嗱聽就係孫女啊，錢燕河當年咧係48岁，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，阿娟咧，即系呢个死者咧，死嘅时候33岁， 系啊，大佢老公十几年啊嘛， 系啦系啦，即系可能讲紧咧，阿成当年35岁咁样啦，好啦，48岁有个10岁嘅孙女啊，外孙女好啦，咁咧携同呢个外孙女一齐就揾阿娟，就质问阿娟。点解你要赶住我，唔俾我继续经营嗰间烧腊店，即系嗰间分店？而嗰间分店咧就喺宝湖嘅宝湖花园嘅。好啦，质问佢嘅时候咧，佢哋两个咧就费事喺条街度嘈。之前都曾经有嘈过啊，传闻 有噶啦， 系啦，跟住就咧掹咗。 掹埋个孙女， 阿孙女同埋阿娟两个就上去宝湖嗰度啦。我讲嗰个宝湖花园 B 座，唔讲几多楼几多号啦，唉，费事人哋咩啦，总之 B 座啦吓。咁就上去嗰度讲数，咁讲数嘅时候咧，就阿娟就俾呢个阿钱建河用一个孭带，记住系孭带，好啦，啲人会问，点会孭带嘅？ 十岁应该就唔使孭带噶啦嘛， 就系嗰个 B B。之前系咪话有 生 咗 啲嘅？佢话佢一岁嘅仔嘛， 系一岁定两岁啦，我都唔系好好，应该第一岁啊。咁、其实咧，用咩带？其实个仔系咪去生？真系唔知道。我睇之后嘅报道同埋跟进咧，就 已经冇讲啦， 冇再提呢件事啦。跟住就将佢勒死咗。咁勒死咗咧，呢件事情咧，点解又叫诈尸案或者烧尸案咧？就系佢摆咗呢个阿娟个尸体喺个浴缸嗰度，跟住点做咧？佢就翻去楼下继续开铺，跟住咧佢就听闻就话咧，佢整嘢嘅时候咧就俾啲油辣到自己，就喺度谂，咦系可以处理嘅尸体嘅时候用油嘅方式，系灵机一触。咁后来咧佢就上去嘅时候咧，上去嗰、那个案发单位咧，那个厕所嗰度咧，就摆咗阿娟条尸喺个浴缸度， 系 跟住就首先啊。有一个版本就话咧，摆啲冥强喺度， 系啦，金银衣纸啊嗰啲， 再淋火水电油， 再攤火燒，燒咗一陣間，所以分到個單位黑黑地污糟嘅嗰啲個廁所。跟住咧，得後來咧，人哋話詐屍咧，好似聽聞係用滾油淥過嘅。嗱，呢有兩個版本嘅，不過大家都係兩個版本都聽下啦，跟住先至將佢咧分成咗肢解，係啦，肢解跟住分成咗兩三代就咁嘅。好啦，發現嘅過程當中咧，亦有兩個版本。第一个版本咧就话有人喺大埔道嘅金山郊野公园嗰度咧， 系 就有对男女咧行过咧就发现咗呢啲 旧残肢， 就开嚟睇，哎呀，原来系死尸，就报警。嗱，呢个第一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就唔系咁嘅，就系话咁佢失咗踪啦。咁跟住阿成咧就收到一封信，咁咧封信咧就话佢自己阿娟就大概写嘅嘢话。哎，阿成，我同你咁多年都乜感情啦，而家你又同阿前任同一齐乜，我就顶唔住你嘅关系啦。咁啊，虽然我知道咗之后同你闹完交之后，咁我而家要走啦。 系， 但系啲字迹咧，阿成睇就唔似阿娟嘅字迹，因为 即系睇惯咗， 结咗婚都成十年啦，超过咁啊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就认为呢封信根本上唔系娟写，甚至乎系阿前任何写嘅。 系， 咁啊，即刻报警。咁报警唔使讲啦，知道呢段三个关系，咁差佬直指个疑犯就系、是。前任何问我，喂， 究竟去咗边？ 去咗边啊？嗰、那个阿娟究竟去咗边啊？咁跟住咧，阿何俾人的佢翻差馆啦，好劲，佢就真系唔讲就唔讲，唔讲唔出声唔讲。结果咧，成件事情系边个破案关键咧？呢、這个第二版本就系、是、咧，就系、是、个十岁嘅靓妹啦， 佢爆出嚟。 系啦，跟住就问收到上去搜证咧，就见到有血迹， 系 有烧过嘅痕迹，嗰啲阿 Sir 仲有一阵烧肉嘅味道，烧肉嘅味道啊，烧腊嘅味道，咁跟住就个靓妹话：阿 Sir， 你哋唔使揾啊，我知道你哋揾乜嘢，我带你去啦。 系， 跟住原来之前一日喺呢个差佬手上门之前一日咧，钱燕河就带住孙女就一齐去 系弃尸嘅， 系啦，弃尸系几代嘅，而抌落个山坡下边咧，系有啲已经揾唔翻啦，有啲就揾得翻个残肢，个残肢咧就有头有身躯，但系冇手冇脚嘅。 系 好啦，当呢件案爆出嚟嘅时候咧，全个大埔都人心惶惶，佢哋就认为，咦， 有买过 阿波仔记会唔会佢哋整呢啲嘢出嚟，爱嚟做？金沙骨咧，或者系 煲泥汤、 老妹啊，或者系呢个叉烧咧。 咁我哋答下啦，冬天长咁佢话人肉叉烧包二就应该系冇嘅，佢哋应该系 冇买到嘅， 系冇将呢个死者买 的。我即系天诛地灭啊嘛，阿孙家军嗰套啊嘛， 系 就三个窿啊嘛，就其实都系做翻呢套戏出嚟，不过就唔系改咗少少版本啦。 咁啊 ，Daniel 呢就话年龄唔系问题，最紧要大家 happy， 咁呢个真嘅，我都觉得系。女人年岁越大咧，女人。年数太大唔会 happy 嘅，已经系淘古仔 啦。嗱，唔系噶，唔系我私人嘅评论啊。四十八岁系咩年纪女人？ 边个啊？ 虎之年。 哇！三十如狼就四十似虎。 嗯， 系啦，五十啊似乌龟。 哦，系啊，佢 Daniel 话有沟通就会有水噶啦。 系啊，咪咯。 系啦， 四十应该系到虎啊，五十就到龟。 系嗱，咁好啦，我哋再去第二幅图啊，继续去啊。系啦，嗱呢一个咧就当日咧佢哋嗰个浴缸，后来揾到嘅一啲碎块啦，咁样嘅嘢，好，继续去啊， 第三张， 系啦，继续去，系啦，嗱呢个就金山郊野公园 搜证嘅时候， 系啦，搜证嘅，系，好，继续去啊，啊呢一个咧就系保护动街市系嘛，系当日就系攞啲证物咧，其实都唔关事嘅，呢啲都唔系好关事嘅嘢，喺个调查嘅方向咧就一定要做呢样嘢啦，好，继续去。 这个就是警方在这里调查啦。 大规模的搜杀啦，希望找到多一点的资料啦。下一幅图呢就关键一点啦。下一幅图。嗱这幅图呢中间那个呢被人戴上手铐那个呢就是钱燕河啦。是啦。 哇 好细粒。 冇错啦，先人评论一下是不是细细粒的人都容易襟老一点的 呢冇错。是啦。千祈不要找啲高大的。太高大好易老。 好似俄罗斯人咁 啊，系啊， 好，再下一张图啊， 系又系搜证啦， 当然啦，搜证啦，周围去揾啦， 一代代啲 啊，呢几代应该就唔系嘅，不过就当然就周围抄啦，好，继续去。 好啦，呢个应该系凶案， 系啦，呢个就凶案现场啦，咁啊，其实都好凌乱， 佢都真系好鬼惨，佢啲 带住个孙去做呢啲咁嘅嘢，个僆妹睇完之后会点啊？ 成世都咩啦？ 嗱，呢个咧我哋会有下文嘅，阵间我转头再讲啊。嗱，呢个单位咧个业主真系惨啊，搞啲咁嘅嘢之后又卖唔出又租唔出， 梗系啦， 真系惨。 系啊， 再下一张。 嗯， 系啦，嗱呢个咧就要讲讲啦。好啦，后来钱燕河咧，咁冇办法啦，你个孙女都揾到嗰、那个尸体啦。 系， 咁跟住就佢成件事就和盘托出啦，就话我系我冇唔谂住唔认，我系谂住认嘅，我认我呢件事点样点样点样，不过我错手杀咗佢啦。好啦，跟住咧到等官判嘅时候咧，就判咗佢咧，钱燕河咧就入狱咧监禁六年，因为判佢误杀啊嘛。好啦。杀咗人，咁样毁尸灭迹。之前有前科，系搞到三角恋，搞到佢哋一镬粥， 都系判六年太 系啊，太轻啦。即系嗰个家属咧，阿娟个家属就觉得唔应该系咁嘅，就开始发起一个咧叫做咧，希望政府能够做呢个司法，即系嗰只叫 复核 啦，即系重审啦吓。咁其实呢、這个。呢、这个喺法律上系唔得嘅，如果杀人犯嘅话咧，判咗罪应该就唔可以， 应该系照遵照嗰个 系啦，唔可以系由嗰、那个嗰、那个 嗰、那个受害者嘅家属 系啦，即系应该咁讲啦，唔能够系呢个控方提出新嘅检控唔得嘅，判咗罪就唔得啦。 律政司就得，律政司即系律政署觉得判刑过轻，重审就得。 总之呢件事就当然啦，佢哋就质疑刑罚过轻啦，就收集咗10,000个市民嘅签名嘅，咁希望重审，结果就无功而回啦，咁不了了之啦呢件事。 你对住包青天就得。 好，下一张就睇一睇啊，嗱呢、這个就系受害人阿娟嗰、那个、其实相貌都娟好嘅。好，翻翻嚟，我讲埋少少嘢就完啦吓。嗱、咁样嘅，咁佢其实咧阿钱可身世都几坎坷嘅，佢就1944年出世啦，跟住就1963年就结婚噶啦，19岁。就生咗一对仔女，好啦，佢个女钱燕河个女咧，到去1982年，其实佢个女都系得，讲紧系17、18岁嘅啫，其实有生咗对仔女嘅，咁但系问题咧就喺82年嘅时候咧，佢就涉嫌同埋佢老公杀咗自己嘅家姑， 哇， 怼冧咗个家姑， 系， 咁跟住咧已经判咗好多年坐监噶啦，判咗10几20年噶啦，但因为佢嗰阵时候咧连。太后生嘅太细个，唔知17岁定18岁犯案咧，咁结果咧就虽然话系终身监禁，但系要等埋呢、這个我哋叫做丁雷王发落嘅。好啦，但系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咧，所以咧点解佢会带住个10岁嘅孙女，仲有个孙仔嘅，有两个嘅，咁就。其实讲就话佢三代都坎坷，好似到最尾呢个孙女大咗咧，系好似我记得系改名换姓，唔想再有呢啲包袱嘅， 系、 就 是、 好似啦。嗱，如果我唔啱就大家指正我啊。嗱，呢件事件咧就即系一个惨剧啦，咁导致到。即系啦，搞到咁样啦，好，而呢个波仔嘅后来都执咗嘅，系啦， 梗系执咗啦，即系废如倒物私人啦。佢老公都 系啦，好 阿波咧有啲嘢要更一更正，佢话老婆咁正都去食老嘢，咁又口味嘅嘢咧就好难搞嘅。仲有咧，你话咩更年期后都有咩？你又搞错。 嗯。 更年期系冇轮牌嘅啫，就唔代表佢唔会兴奋嘅。 系啦， 系啦。 好，咁我哋呢节差唔多啦，咁又 over 咗。咁下一节翻嚟咧，继续有第三间案件再同大家讲嘅。 好， 好，再见。